我国的平壤自动化器具厂、元山青年水电站、汶川金刚冶炼厂、安岳郡大邱合作农场、金亨济师范大学等各地工矿企业、合作农场和大学分别举行集会，表示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要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卫和遏制力，来彻底除掉种种不义和邪恶的根源。这是我元山青年水电站、汶川金刚冶炼厂、安岳郡大邱合作农场、金亨济师范大学等各地工矿企业、合作农场和大学分别举行集会，表示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要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卫和遏制力，来彻底除掉种种不义和邪恶的根源。这是我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全面反对美国及其帮凶所炮制的制裁决议，对此表示积极支持和赞同。他们说胜利永远属于朝鲜和我国人民，并表示坚定的决心，要抱着和人民军军人站在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心情，积极拥护党的并举路线，坚持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来加快万里马大进军步伐。